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每天晚上的这个时段呢，小段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科学。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科技界的几则新进展。第一件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个科学成果。我国学者研制出了可以拓展成像质量的新型光学元件。 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豆国教授研究组研制出一种基于光学薄膜的平面型显微成像元件，用于被测样本的载玻片，可在常规的明成光学显微镜上实现二场显微成像和全内反射成像，获取高对比度的光学显微图像。利用光学原理，光学显微镜可把人眼不能分辨的微小物体放大成像。张豆国教授研究组通过巧妙设计研制出一种基于光学薄膜的平面型显微成像元件，该元件在常规明场显微镜上可同时实现二场显微成像和全内反射成像。相对于明场光学显微镜像，其成像对比度有大幅度提升。同时，这一元件结构简单，易于集成，成本较低，操作便利，不仅适用于空气中的样本成像，也适用于液体环境中生物活细胞的成像。实验结果表明，无需改变现有显微镜的主体光路架构，通过设计制作合适的显微镜载玻片，就可以有效提升其成像对比度，拓展其成像功能。 我们来说说什么叫创新。在很多人的意识中呢，觉得创新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东西，世界上发明一个以前大家没见过没用过的东西，这就叫创新。但实际上呢，大部分的创新并不是这样。我们期待呢从无到有的创新，但是更多的创新有益于学术，有益于社会，有益于生产的很多创新啊，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创新就是服务于基础科学研究，大家呢在基础科学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研究设备显微镜的一个创新。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啊，哎呀，这个听起来真的是觉得这种事儿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个地方。我说的这个事儿是什么呢？暴风雪。而这个地方啊是夏威夷。夏威夷呢是非常知名的热带度假胜地，大家去夏威夷呢想到的都是蓝天、碧海、沙滩、比基尼，但是这个地方还有暴风雪。哎，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先和各位了解一下。 美国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夏威夷大岛暴风雪预报。鉴于上述天气情况，美国国家气象局提示，非紧急情况不要前往当地山顶，若必须前往，务必携带冬季野外生存装备。夏威夷的暴风雪气象预报极为罕见，但并非前所未有。大岛一些山峰海拔超过4200米，山顶气温较低。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家气象局上一次发布夏威夷暴风雪预报是在3年半以前。夏威夷山顶可能出现暴雪之际，美国冬季降雪较多的落基山脉却迟迟不见雪花飘落，有可能打破该地区冬季持续无降雪最长时间记录。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位于紧邻落基山脉的一片平原上，今年12月1日最高气温达23摄氏度，停了1973年创造的当地同期最高温纪录。 听听这个天气的变化，是不是感觉有点乱呢？该下雪的地方不下，这不下雪的地方呢，反倒是下起雪来了。这就是现在啊，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气候反常的阶段，全世界各地经常会遇到的一种情况。科学家们认为，这是全球变暖对于气候呢产生的极端影响。其实呢，整个的影响呀，也不仅仅是气候变化本身。决定一个地区的天气是否会下雪下雨，是否会出现气候的反常，其实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呢，现在科学家们在考虑呢天气变化的同时，会考虑到海洋圈，会考虑到岩石圈。所谓的海洋圈呢，包括海洋的环流，包括呢海洋一些海水温度的变化， 岩石圈呢就跟岩石地表呢裸露的大小有关系，接受太阳的辐射，包括呢反向啊释放在空气当中的辐射也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些因素相叠加呢，就会导致呢气候出现非常复杂的变化。刚才我们听到呢夏威夷大岛山顶出现暴风雪，很有可能也与此有关。接下来说的下一件事儿啊，哎呀，这个让我们听起来有点揪心，还是和新冠病毒有关系。只不过呢，这次新冠病毒感染的不是人，而是动物，是动物园里的动物。那么这种动物呢，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记录被感染了新冠病毒，它的名字叫河马。 比利时安特卫普动物园两只河马最近流鼻涕严重，经检测确认感染了新冠病毒，这可能是全球首次出现河马感染新冠病毒。据报道，园内两只河马14岁的伊玛尼和41岁的赫尔米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动物园兽医表示，据他所知，这是这一物种首次出现感染新冠病毒病例，先前报告感染新冠病毒的动物多为大猩猩和猫科动物。这两只河马除流鼻涕没有其他症状，正在接受隔离，不接待游客，尚不清楚它们经何途径感染病毒。安特卫普动物园所有动物去年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几名河马饲养员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并且工作时都戴口罩和护目镜，进入河马园区前要对鞋子消毒。据报道，动物园近期没有饲养员出现感染新冠病毒症状或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现在啊，新冠病毒出现了跨物种的传播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了。就我们在节目中呢和大家曾经分享过感染新冠病毒的动物分别有什么呢？哎，有水貂，有大猩猩，还有今天说到的河马。其实这些物种彼此之间的差距还是蛮大的，那就说明新冠病毒的变化在这些动物的身上呢也是出现了适应它们的情况。关于呢河马感染新冠病毒接下来会怎么办，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他们自愈，希望呢他们能够顺利的自愈渡过难关。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在有些地方啊已经针对呢感染新冠疫情的动物进行了相关的治疗，甚至呢还给动物也注射了新冠疫苗。比如在美国的某些动物园啊，给大猩猩注射了新冠疫苗来帮助他们抵御新冠病毒的侵袭。要说河马身上的新冠病毒从哪里来，很难说，因为我们没有确实的证据呢，也很难下定论，到底是游客传播的，还是其他动物传播的。这些呢，要科学家们去研究，我估计短时间啊，我们人身上的新冠病毒都还没研究清楚，更不可能有时间来去研究河马身上的新冠病毒是怎么来的。最好的办法还是来做好社交隔离。这个社交隔离呢，除了在人和人之间做好隔离之外，其实对于动物的社交隔离，尤其是游人在观看动物的时候保持一定的隔离，戴好口罩，这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已经推后的国际空间站的太空行走。这次呢，国际空间站的太空行走呢，终于完成了，耗时6.5小时。目标呢，更换国际空间站的一根用了20年的天线。 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两名宇航员完成6小时30分钟太空行走，更换国际空间站一根出现故障的天线。据介绍，宇航员汤姆·马什本和凯拉·巴伦探身离开这座距离地球约400千米的空间实验室，着手更换天线。马什本和巴伦拆除一个出现故障的 X 波段无线电通信天线组件，换上备用天线。故障天线已使用20余年。太空行走又称出舱活动，是载人航天的一项关键技术。据报道，马什本现年61岁，军医，先前2次乘住国际空间站，4次出舱活动。巴伦34岁，海军潜艇军官和工程师，这是他首次出舱活动。美国航天局发言人加里·乔丹说，这是20多年来国际空间站首次因太空垃圾推迟任务。美国航天局还未查清那些太空垃圾的来源。 这个新闻我们在上个星期呢和大家分享过它的前传啊，当时说到的两名宇航员本来打算要出舱，后来收到了有太空垃圾袭来的警告，出舱的事情呢就推迟了。而且呢这个出舱啊之所以推迟，是因为大家判断这次袭来的太空垃圾很有可能会伤到宇航员，人命是最重要的，任务呢可以稍往后放一放。 于是呢，我们刚才听到了新闻，经过6个小时30分钟的行走呢，还是换完了这根天线。哎呦，国际空间站20年了呀，其实上面的很多设备呢也都是逐渐的老化，还出了一些问题。我们也跟大家关注国际空间站说过很多次了，之前出现漏气，反复漏气啊，最终呢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漏气的地方在哪儿，结果呢找到了一个漏气的地方，后来又发现有漏气的地方。之所以漏气，我估计原因也就是因为时间太长了嘛，尤其是在宇宙当中所工作的这些人造的设备，在强大的这些宇宙辐射中呢，本来寿命就是有限的，国际空间站呢能够延寿到现在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过我们刚才听到啊，两名宇航员，一名呢61岁，一名呢34岁，完成了太空行走。关于呢太空行走，未来在咱们自己的中国的空间站呢肯定还会继续进行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空间站还在建设过程中，还有两个科学实验舱呢并没有发射以及安装完毕啊。问天和梦天将会在2022年之内呢按照计划将送上太空，来组合完成我们的中国自己的空间站。那么在空间站组合完成之后啊，其实接下来的工作呢才算是正式的开始，有更多的咱们中国的航天员要在自己的空间站啊完成相关的工作，而且呢除了站内的工作，还有站外的一些维护啊，包括安装工作啊，都得需要人来进行。所以这段时间咱们就得需要不断的往中国的空间站来去派遣宇航员，对他们进行相关的适应性的训练，因为未来啊一定还有更多更加繁重的更加有难度的工作在等着他们呢。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韩国。现在呢全世界啊各个国家呢都在齐头并进跑步进入呢电动车时代，韩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将会大幅增设充电桩，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韩国交通部近日发表声明说，2022年年底前，韩国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电动汽车充电桩数量将增至1000多个。据报道，韩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现有435个电动汽车充电桩，政府打算今年内增至730个，明年再增设300多个。上述计划旨在满足消费者对电动汽车和充电设施不断增长的需求。韩国政府计划在2030年前向市场供应450万辆纯电动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今年1月至10月，共计87.2万人次使用韩国高速公路充电桩，超过2020全年的70万人次。为满足市场需求，并开拓新业务，韩国多家大型炼油企业已在旗下部分加油站增设电动汽车充电桩。其中，双龙炼油公司部分加油站安装快充充电桩，30分钟内可为一辆电动车充80%电量。 说说充电桩的事儿啊。在今年的11小长假呢，有不少驾车出行的朋友都纷纷反映说，哎呦，高速充电桩真的是太拥挤了，本来想着开着纯电动车出去带着全家人游玩，但是没想到很多的时间呢都是用来等充电桩了。所以现在说明咱们的充电桩的数量呢还是不够的。我查了一些相关数据啊，截止呢2021年的9月份，咱们在全国的高速上的充电桩的数量是10836个，10836个。刚才我们说到韩国呢，打算在明年年底前呀，在全国呢高速公路上的充电桩呢增至1000多个。哎呦，这听起来我们的数量可是要比韩国的高速公路的数量，的充电桩要多个10倍呢啊！他们那边1000多个，我们现在已经有10000多个了。但是呢，韩国的国土面积呢不到中国的1/10，所以按照这个比例来算呢，其实我们的高速公路上至少得再有9万个充电桩，也就是说我们的充电桩的数量呢达到10万个以上，才基本上能够和韩国刚才说到的1000多个充电桩的比率算是持平了。其实未来呢，咱们的高速公路的建设将会不断的推进，无论说是公路的里程的数量啊，还是在高速公路上的充电桩的数量呢，其实都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数量和质量的增加，这样才能够满足大家呢开着充电车，开着纯电动车出门畅游的愿望。好了，各位朋友，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稍事休息一下，就和各位走出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马航 MH370 有关系。关于 MH370 这个标题，但凡是出现在媒体上，一定会吸引很多人的关注。那么就在不久之前呢，英国航空工程师理查德·格弗雷在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显示啊，他使用了一项革命性的跟踪技术，发现了马航370客机。他表示呢，这架飞机就在珀斯以西1993公里的印度洋坠毁，目前位于海平面4000米以下。根据呢格弗雷的报告，马航 MH370 在失联当天呢最后一次和卫星连接之后，大约一分钟之内在印度洋上空坠毁。格弗雷认为呢，飞机啊是落在海洋断脊的底部，这是一个充满了峡谷和水下火山的海洋高原。这个地点呢，并不在2015年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所划定的原始搜索区域内，但是位于呢2016年扩大的12平方公里搜索区域的北部。格弗雷表示呢，他非常有信心确定了 MH370 的位置，因为呢，他有来自卫星的大量数据，有海洋学漂移的分析，还有波音公司的性能数据，另外呢，还有这项新技术。那么这四个指标呢，都是指向了印度洋上的这个特定的区域，甚至他还给出了经纬度。那格弗雷所说到的新技术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新技术？真的可以断定马航 MH370 的位置吗？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亚楠，晚上好。 玉龙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在以上呢给大家讲述的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啊，提到了英国的航空工程师理查德·格弗雷呢提出的这个新的结论。当然这个结论啊目前为止还没有被证实，但格弗雷呢一直说他自己使用的是一项革命性的跟踪技术。我呢也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没有找到关于这项革命性的技术到底它创新在哪里，以及这项技术究竟是怎么实现给马航 MH370 定位的。您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吗？ 其实最早格弗雷在网络上发布这则消息说他能确定 MH370 的位置的时候呢，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很质疑，就说这么多国家的政府合作找了这么久找不着，你一个人就找到了，这是第一个是怀疑，我当时也是这样有疑问。后来呢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其实格弗雷并不只仅仅是说了我找到了，他还在 MH370 的搜索网站上公布了他的相关理论和寻找的过程。所以呢这就说明呢他至少是做了工作的。那我虽然咱都不是学这个专业技术的，但是大致呢看了他的论述呢，我个人觉得他的做法是有道理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值得搜救的相关的国家和人员去研究他的论断，并且把它作为一个依据去加以参考。至少他是有依据的。这个依据呢，很多人会觉得这到底是什么革命性技术，为什么我们没听说过呀？我们可以这样形象的来比喻一下。MH370 失踪的时候，各国的政府的雷达是没有看到的，因为很少有人会用雷达去监测一架民用飞机。 对， 所以呢，咱们没有详细的雷达这个数据。而且这个飞机呢，又把二次雷达应答机给关了。对地的通讯它也关了，就是至少是不工作了嘛。就没有办法通过语言跟飞行员的交流来确定它的位置啊、航向。最后只剩了一个手段，其实各国联合搜救的时候依据的就是这个手段。什么手段呢？就是海事卫星跟飞机之间的通信信号。因为这个飞机呢每隔一段时间会跟海事卫星进行一次登陆信号，相当于一次交互，但是虽然不传出什么数据呢，但是这个信号可以被卫星接收到。那卫星呢跟飞机之间的这个通信的信号虽然只响一下，就像叮铃响了一声一样，但是这个信号呢可以通过信号的时间信息来判断飞机距离卫星的距离。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啊。卫星在轨道上的位置是可以每个时间都是可以确定的。 对。 那你又知道飞机距离卫星的距离，我们是不是可以相当于在地球上画出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圈理论值。这个圆圈上所有的点跟这个卫星的距离是相等的。 对。 那这个圈当然很大，对于搜救来讲意义不是很大。那么呢你再结合 MH370 所带的燃油 从那个出发点，它最大航程，以那航程为半径再画一个圈，是不是这两个圈中间就有一个很大的交汇的圆弧啊？ 嗯， 这个就是当时各国政府搜救的一个基本依据，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数据是可信的。 嗯， 但即便如此，这个范围仍然太大， 对， 太粗略了， 嗯， 不够精细。你这搜救的这点力量撒到那个海上，那真的是大海捞针。 嗯， 所以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在找。但是依据现在这个这些官方可信的这个数据，我们只能定位到这个精度。这次戈弗雷提出的一个论点其实很有意思，他依据的是全球无线电爱好者或者说一些这个单位使用的叫弱信号传输方式。 嗯， 怎么理解呢？就像是广播，就像是一种特殊的广播，它用很低的功率来发送信号。那一般来讲呢，传到很远的地方呢，就接收到的这个信息可能也是紊乱的，但是它本身呢，这个传输的方式的时候，它会给这个信息加载上纠错的编码，同时呢还加载上频率这个移动的这个信息。 嗯， 这个技术说起来很玄，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就是很低的功率的一种无线电信号，这边发那边接。 嗯， 那可以呢，这种信号呢传输在全球是有相当大的范围的爱好者也好，或者一些单位来也好，在使用这个信号， 嗯， 有发送有接收，相当于一个遍布全球的弱信号的无线电的收发网。 嗯， 这个网有什么特点呢？非常密，几乎是把全球包在一起。而且呢，这个信号由于它传输的本身就是弱信号，所以它的接收敏感度非常高。 嗯， 一旦这个信号遇到中间，比如说飞机在天上飞，这么大个家伙穿越了是发送点和接收点之间的这道线的话，它会对这个弱信号产生一个干扰。 嗯， 那接收的时候，接收端就很敏感的感受到，哎，突然这个时刻几分几秒有个干扰，那我们就可以大致判断出在 A 点和 B 点之间，可能距离虽然很遥远，比如说5000公里， 嗯， 在这个连线上有一个东西刚刚经过了。 嗯， 但是一条线呢，对于你想找一个东西没什么意义，那咱俩离着5000、1万公里呢，你说咱俩之间有个东西飞过去了没意义。但是呢，如果你用了很多很多组的成对的点，把他们受到干扰的时间全部搜集起来，所以戈弗雷事实上呢是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他搜集了大量的这些点受到干扰的时间信息和位置信息， 嗯， 他等于在全球上勾出了一个这个通信网络的受到干扰的这个路线图。 嗯，这里啊， 即便如此呢，这个 我有一个问题，两方面，就第一个是他收集到的干扰的这个路线图，这个数据够不够准确？因为这种干扰呢，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第二个问题是，即便他的数据准确，那干扰无线电通信的一定就是马航 MH370 吗？有没有是其他的交通工具或者一些其他的自然现象的干扰呢？ 嗯，你说的没错。他现在呢，用戈弗雷自己的解释呢，就是说他首先来解释这个机理。我们先把他的机理呢弄明白了，咱就知道他的东西靠不靠谱。 嗯， 他用自己的话，他说的很形象。他说呢，地球上有很多这样成对的点在发送和接收，相当于啊，就像是那个珍宝馆里那个红外探头一样。 嗯。 一个细细的红外线你看不见，但它穿越了整个管，从这端到那端。 嗯， 有人如果盗贼进入这个管，你一旦切断这个红外线立刻就报警了，对不对？ 对。 那么这些收发的这个信号的收发发送站和接收站之间也是这样。 嗯， 他们在全球组成了密不透风的有数以上万条的这样的网。 嗯， 一旦有东西经过，理论上这个通讯呢就会受到干扰。 嗯， 它这些信号呢实际上是利用电离层的反射在这个大气层内部传播，所以能干扰它的不会是地面上的东西，一定是空中的东西。 嗯， 这一点是从物理上我们能够理解，就只有天上飞的东西能够干扰到它。 嗯， 但是这个东西得多大，而且是因为天上飞的飞机很多，对吧？ 嗯， 全球交通运输这么忙。 对。 再者，天上飞的可能除了飞机以外，可能还有一些气球啊，别的东西也可能会干扰到它。 嗯。 但是毕竟主体是飞机，这个我们也容易理解。 嗯。 那下面就要解释你说的第二个问题，你怎么认定它是 MH370？ 那其实这个呢也可以做一些工作，因为 MH370 在起飞那个时间到它彻底失联的那个时间只有几个小时。 嗯， 那你就把那几个小时内被干扰的信号塞出来就行了。所以戈弗雷呢确实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很敬佩他这种努力工作的精神，至少他做了大量的基础筛查。 嗯， 最后呢他做了这些工作之后，他给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结论。他说呢，他最后发现在 MH370 失踪之前的那个时间段， 嗯， 他穿越了七个这样乘组的点，也就是说他穿越了七条通讯链路。 嗯，这说明了什么？ 这个其实如果只说他穿越了七个通信链路啊，其实意义也不大，因为那每两个链路之间都隔着数千公里。但是如果把这七个链路所画出的这个巨大的范围跟我们前面说的海狮卫星所画出的那个圆弧再相交的话，它确实就理论上，至少在理论上，它可以把 MH370 这个最后消失的位置再向前推进一步。 嗯， 我个人认为呢，我不敢说他做的工作绝对准确， 嗯， 但是我得承认他在理论上是具有可信度的。 嗯， 因为我们找不到 MH370， 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缺少监控的手段， 对， 缺少监测手段，雷达也没有数据。 嗯， 那他这些所谓的弱信号传播站，就是发送站和接收站，理论上它相当于一个非常微弱的雷达， 嗯， 而且遍布全球，你如果把这些零散的数据集中在一起，确实能够判断出某些时刻这个飞行器的基本的一个航行状况，但是它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 嗯， 所以呢我只是怀疑，我现在怀疑的不是它的技术问题， 嗯， 我怀疑的是高弗雷找到的这些基础数据是不是准确的。 对， 因为他当时他在他的这个网络留言里面也感谢全球范围的这些无线电爱好者。 嗯， 你想啊，那肯定有相当多的人向他提供了数据嘛。 嗯， 那这么大范围的人群为你提供数据，这些数据是不是都绝对准确？因为每个人可能自己的习惯，这个记录的方式是不是都绝对准确？ 嗯， 那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来确定，但是我至少认为高弗雷的方法值得搜救团队， 嗯， 来尝试一下。 嗯，对，可以通过官方的方法来再去把这些数据重新收集一遍，或者把这些数据呢给它清洗一下，把那些有误差的去掉，我们最后能够得出来的精度会更高。 对，是这样。 那么在相关的新闻报道中，我还看到啊，格弗雷自己提到他使用了来自卫星的数据，其中呢还有海洋学漂移的分析，还有波音公司的性能数据，把这些数据呢结合在一起，最后得出了 MH370 的可能啊落在的那个位置。那么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数据又是干什么用的？它对于判别呢最后 MH370 的落点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 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他利用了这个卫星数据，因为这个卫星数据呢在搜救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已经是把这个利用卫星能够排查出的范围公开了。 嗯， 这个高弗雷也可以获得，他也是依据，他实际上就是利用不同的手段，把不同的手段能确定的范围叠加起来，那共同的区域最后就是我们要找的核心地带嘛。实际上高弗雷用了他的这种新方法呢叠加到过去的这个区域里边，就使得理论上这个位置就更精准了。至于漂移说呢，实际上就是你飞机如果入水了之后，那么洋流的运动会，因为飞机从这个零深度到海底四五千米的深度，它也是受到洋流的干扰，它不是说垂直下落的，它会有一个洋流影响下的这个移动，所以它利用这个来分析，哎，飞机可能滑到什么位置，它利用这些理论呢其实都是辅助。我个人认为呢，最核心的数据就是卫星数据和他用的这个弱信号传播的数据。 嗯， 那此外呢，他也说了他用了波音的数据。波音的数据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飞机的飞行性能。 嗯， 特别是它是从吉隆坡起飞的，从起飞点上它携带的燃油能够让它飞多远，这个一定是需要一个严谨的技术数据。 嗯， 因为这个直接确定了飞机 你从这个圆心出发，无论你往哪个方向飞，但你跑不出这个圈，因为你的燃油已经决定了。 嗯，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说他要把所有的数据都结合起来。但是最创新的数据啊，如果说有创新性的话，我觉得就是他自己说的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 嗯，对，今天您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技术路径啊，确实啊，它在逻辑上是很严密的，而且呢，从科学事实上来讲呢，这个事儿也值得去一试。尤其是我们也听明白了您刚才讲述的格弗雷他使用的这个方法呢，是判定了 MH370 呢最终入水的位置可能是在哪里。各位听众朋友请注意我的用词，我说的是可能是在哪里，因为呢，在彻底找到之前，所有的论断其实都是推测。那么接下来呢，就看是相关的国家以及呢就捞的当局是不是愿意能够采用这个方法，对于 MH370 的落点进行一个重新的计算，以及呢来启动呢下一步的就捞的工作。那回头讲来啊，我们来说一说打捞这一部分。不知道就您了解啊，我们打捞水下4000米深的一架飞机，这个飞机在打捞的过程中会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吗？或者说能不能完整的把飞机打捞出来呢？ 从现在的状况看呢，由于时隔很久，那如果飞机残骸真的在海底的话，一定是大量的海洋生物聚集，大量的泥沙堆积，所以这个打捞工作如果真的启动的话会非常艰难。 嗯， 而且需要大量的水下的无人作业装备。过去来讲呢，我们在水下科考做的多，就是深潜器到这个位置没什么大问题。 嗯， 这个全球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深潜器，在水下拍摄画面呢、绘图啊，或者寻找东西啊，这个能力是问题不大的。但是要把水下这么深的地方的东西捞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它需要水下作业器材。你比如说在水底下，我起码可以，移动一些重物，在这些我们要正常打捞来讲，是需要在水下使用浮力设备让这个东西能够上浮的。 嗯， 那么你需要水下能够作业的、能够捆绑的、能够移动的这种重型的设备，这样的设备就比较麻烦了。但是仍然有可能有一些国家还是有这样的能力的。我觉得国际社会如果假如说，首先我们确定这个方法是不是靠谱，那么高弗雷的方法如果被验证为是靠谱的话，那么国际社会可以采用他这个方法，利用国际社会所能掌握的资源重新校验这些数据。 嗯， 如果方法靠谱，数据也靠谱，那么这回得出来的结论就可以被用来去进行下一阶段的搜救。那这样来讲，我们才有可能开始水下的探查。那一旦找到了，启动打捞，那个时候国际社会会合作起来。有相关设备和能力的国家呢也会伸出援手。我相信呢，虽然整体打捞还是仍然很困难，因为这么大一架飞机可能水下的分布面积很广， 嗯， 但是可以有选择的选取最重要的部分先行出水，这是有可能的。而且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就是 MH370 整个的事件应该说牵扯着全球民航业敏感的神经。 嗯， 在航空运输业发展到今天这个背景下，其实人类从情感上还是从技术上都不能容忍一架携带了239人的飞机消失在公众视野中长达7年却没有结论。 嗯， 所以这个想一探究竟的这个想法一定会促使国际社会合作起来去找它。而且即便是我们真的是能力有限，无法把残骸全部打捞出来，那我们起码有可能拿出小东西黑匣子。 嗯， 因为黑匣子作为一个固态存储设备， 嗯， 虽然时隔7年完全还有可能找到数据。 这个 那这就是 也是我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在海洋深处其实它不是静态的，里面有洋流，包括还有海底的泥沙，过去这么多年可能早已经对于呢坠落海洋深处的飞机进行了掩埋，这个埋的可能我们看都看不出来，甚至说呢一些海水压力的问题导致机舱变形啊、锈蚀啊等等。就是在这种条件之下，首先我们能不能找到黑匣子，第二找到黑匣子之后，这个黑匣子打开之后是不是里面的数据还能够安然无恙的存在呢？ 我觉得这个希望还是有的，因为现在整个的国际社会对于这件事情是只要有希望，我相信就一定会去做。 但是前提是我们的依据要值得信服，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位置新位置的推断， 嗯， 确实要让搜救团队觉得这个数据有价值，我们值得一试。 嗯， 那两方面的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呢，如果最好的情况下把飞机残骸都捞出来， 嗯， 那就等于说真相大白一半了。因为这个飞机坠落的现场其实就像是案发的第一现场一样，过去了七年，我们虽然有种种猜测种种技术推断，但是始终我们这个办案人员没有到过第一现场，这是最大的一个缺憾。到了第一现场把残骸拿到，我们就能判断出飞机入水的准确的姿态，你是高速撞击水面了还是迫降的时候在水面上滑行过，这能看出来。 嗯， 那我们就能推断出飞机大致的状况。如果黑匣子还完好，那就更 OK， 那舱音和飞行数据都可以还原。而且飞匣子作为一个固态的存储设备，如果它的外壳仍然完好的话，是有可能承受这个很大的压力和海水侵蚀的，这是有可能的。 嗯， 另外一个，即便是我们捞不起来，也或者也没找到黑匣子，但是我们如果能找到飞机的话，那我们至少水下深潜器可以给我们拍摄一个海底的残骸现场的原始画面。 嗯， 也可以供专家还原一下飞机的大致的状况。虽然捞不起来，但是我们可以把影像弄出来啊，把声纳的图像传回来。 嗯， 这对我们破解 MH370 这个事件的这个缘由仍然有帮助。所以说，我说这个第一现场对我们太重要了。 嗯， 现在所有的人都希望，现在是比如说 MH370 究竟去哪儿了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了，这个突然感觉到我们很苍白。 嗯， 但是一旦第一现场被确认了，哪怕我们在海底就发现了一大块东西，我们起码可以断定至少入水点我们找到了。 嗯， 那 MH370 整个的事件的这个破解至少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格弗雷的这个想法呀，是不是在科学家们的验证之下能够真的成为现实，找到大家心目中期待的 MH370。 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和大家的解读啊，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为我们带来讲解的是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谢谢亚楠。 谢谢宇龙。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家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家老二真好信，真家第一美女。 大家好，我是真家老三真好骗，真家第一帅哥。 就你还真家第一帅哥？你把我们大哥真知道放在哪里了？ 二姐，大哥的智商我是佩服的，但是大哥的颜值可能就不如我了。 就你，哼，你不如照照镜子，哈、啊，你那黄黄的脸庞写满了疲惫，你那黑黑的眼圈彰显着缺觉，难道你还想否认吗？ 我不否认，但是你说的这些啊都不是问题。没错，我最近因为熬夜看科普文章，睡觉睡得晚，影响了我的颜值，但我接下来打算啊睡足他个两天两夜，把我的颜值啊给补回来。 哈？熬出去的夜还可以补吗？ 当然啦，今天少睡一小时，明天多睡一小时，不都一样吗？这么简单的数学题你还不会做？ 那太好啦，明天是周末，我也要大睡特睡，而今晚嘛，嘿嘿，我就可以放心的熬夜追剧啦，再也不怕熬夜熬成黄脸婆，再也不用想睡什么美容觉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呀 呀 呀呀呀呀呀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咋的了？这是，大哥二姐，你们大喊啥呀？你唱戏呢？ 哎，我起夜，冷不丁发现客厅里有个人不声不响坐在那儿，吓了我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真好信。 哎呀，大哥，我正看电视剧呢，你吓我一跳。 怎么， 你不睡你那美容觉了？你不知道熬夜皮肤会变差吗？ 大哥，好骗今天跟我说，原来熬过的夜都是可以补回来的。 补回来，这你都信？ 诶，大哥，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当然不对。睡眠不足会造成血压升高、记忆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等等一系列问题，这还只是生理上的，它还会造成情绪低落、紧张、焦虑等等心理问题。这些问题一旦出现，你的身心就已经受到了影响，怎么补回来呀？ 周末多睡一会儿，给身心做一个大保健，不就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重振气势了吗？ 错，这样其实更糟糕。如果平常熬夜想在周末补觉，生物钟会被打乱，可能会加重代谢紊乱，因为你的身体都不知道你想要干嘛。 啊，我的脸啊，那我现在去睡还来得及吗？ 一般来说十点左右睡觉是最好的，你现在上床已经晚了。 大哥，这也太残酷了吧，我的脸啊， 我真假第一帅哥的名头啊。 本期节目由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详情请搜索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编剧程涵，配音玉龙、静瑜、浩洋，录音严乔峰。 Places I'll remember in my life, though some have changed, some forever, not for better, some are gone and some remain. All these places have their moments, but lovers and I still can recall. Some are dead and some are living. In my life I love them all. But of all these friends and lovers, there is no with you, and these memories lose their meaning when I think of love as something new. Though I know I'll never lose affection for people and things that I went before, I know I'll often stop and think about them. Loved you more. Though I know I'll never ever lose affection for people and things that I went before, I know while I often stop and think about them. In my life I loved you more. In my life. La la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